笑。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柏林，开始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向德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德建交45年来，两国秉承平等互尊、合作共赢精神，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德各领域合作呈现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中德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并在促进中欧、亚欧合作中发挥了积极引领和示范作用。中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不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也有责任为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近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止成员单位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防洪工程建设，7月10日前必须完成5月中旬下达的50项应急督汛项目。通知还要求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防洪影响处理工程经时段主体工程力争主汛期前完成，寒时段要在确保安全督汛的前提下尽早开工建设，同时要大力开展河道清障，全面清除河道内主要违法阻水障碍物，恢复河道行洪能力。通知指出，要切实强化预警预报，加强暴雨洪水预报和山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广播电视和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手段，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指导群众做好防御准备。要高度关注防控重点，在汛前防汛检查的基础上，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城镇低洼易涝地带、并险水库、尾矿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南水北调左岸排水、危旧房屋等防汛重点区域，以及前期防汛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一次防洪风险隐患排查。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0611-152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果是谁真的赢了时间，谁又输给诺言，不用再提那唯一的字面，谁成了谁的世界，为谁点的起点，明白也无需道歉。 你

渴望勇敢的念头。

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2-0008-6661。 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发展促进会第三届汽车文化节7月14日至16日于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大幕开启，汇集全区汽车厂商夏日冰点特惠。本届汽车文化节由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发展促进会、北京市房山区道路运输协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联合主办，中国人保财险、北京房山支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房山支公司协办，北京一共享传媒承办，慢生活895，好音乐959，全程媒体支持，特别鸣谢北京市良乡万达工贸有限公司、北京澎湃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高超联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联镇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汉兴东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北京汉兴宏宇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汉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澎湃中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城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颐和瑞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永超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诚信达汇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凡士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润长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北京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华中汽车服务中心、北京奥之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沿着夏天的脚步，看着夏日雨和，听着夏雷阵阵。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一切都来也匆匆，稍纵即逝。夏天是惬意的，是美丽的，是快乐的。今天是7月6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羊羊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羊羊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飞呀飞呀飞，世上风筝呀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远走吉祥夜。 胭脂红唇，勇敢和你奔向远方。深深藏心底的欲望，也许你我都无法阻挡。我写下胭脂红唇，泪如烟雨江南起航。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13.98万元起，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真诚销售。电话：18600592258，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记者从29号的项目工会上获悉，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最高奖项，经典设计奖的评选结果将于9月在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夜的开幕活动上揭晓。据北京国际设计周策划总监曾辉介绍，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最高奖项，经典设计奖旨在彰显创意设计在社会、经济、民生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倡导大设计理念，表彰做出重大贡献的设计项目和作品。北京日报消息，本市首个公共电子围栏项目3号在朝阳三里屯地区启动试点，下个月朝阳20处公共电子围栏将陆续启用。据介绍，公共电子围栏通过蓝牙实现数据交互，信号及数据覆盖精度可达亚米级别，同时可以兼容不同品牌共享单车的规范停放。据了解，将利用声音报警、锁车结算、信息提醒功能等，引导骑车人将车辆还至可停放区域。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尽，最后一次任性终点，自己决定。 却很重要，山不怕高，路不怕长。